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515集，哪点配得上？秦冉低头看了一眼，是京城本地的电话号码，他不认识，怕是实验室的人，秦冉伸手接起来。电话那边是一道女声，优雅冷静。 秦小姐你好，我是欧阳薇。 这个名字在秦冉这里如雷贯耳，先是出现在程木郝队这里，后在129那边频繁出现，连徐老秦管家那边都会出现这个名字。秦冉也动手查过欧阳薇的资料，都挺普通的，完美无缺，看不出任何疏漏。没有人比秦冉更清楚，越是完美无缺的资料越是不简单。他在129查过京城秦家没落的前因后果，当初京城四大家族之一的秦家会被一个新兴家族欧阳家取代，看起来好像很合理，但秦冉往椅背上靠了靠，无比的风轻云淡。他挑眉，直截了当问道，有事？ 没什么，只想约秦小姐见上一面。 手机那头的欧阳薇声音依旧挺优雅的， 我这边有件事你肯定会感兴趣。 秦冉低眸没说话，从程木程温如那几个人的反应中，秦冉就知道欧阳薇应该是喜欢程俊的。秦冉情商不太高，但这么明显的事他自然能猜出来。只是他一直奇怪的是，程俊在京城风评并不好，大部分对他的评价就是没了程家什么都不是。欧阳薇在京城热度高得出奇，两个人简直南辕北辙。这种情况下，欧阳薇这反应态度也太奇怪了一点。我感兴趣的事我自己会查。秦冉翘着二郎腿不太感兴趣地说道。那边的欧阳薇半点也不意外，声音依旧优雅。 如果我说是宁海镇实验室的爆炸案呢？秦小姐，您要是感兴趣，明天中心咖啡厅我等你。 说完欧阳薇挂断了电话。书房的秦冉坐在书桌边，眼眸微微眯起。 哼，在想什么？ 程俊从门外进来。没什么。秦冉抬头看了他一眼，心里微微思索，欧阳薇的话不可能全信，但他能知道实验室的爆炸案，可能会知道一些蛛丝马迹。无论什么，他对欧阳薇有了一些兴趣。 明天我要去一趟程俊的总部。 程俊也没有坐回去，只是懒洋洋地靠在秦冉身边的椅子上说， 你们是跟我一起去吧。 啊？哦，行。秦冉啊了一下，意识到程俊说了什么，顿了下说道，欧阳薇说的那个咖啡馆就在程俊那总部不远处，刚好。秦冉说完，微信有了一条新消息，是陆兆颖的。 明月妹妹在我这里。 秦冉手指一顿，回了一句话给宋绿婷，才问陆兆颖缘由。陆家，潘明月在陆家客房，她坐在床上，鼻梁上的眼镜被拿下，目光有些迷茫，脸色苍白，没有丝毫血色。拿下眼镜的那张脸干净漂亮，纤细的脖梗却凸显得有些脆弱。陆兆颖在外面跟秦冉回了一句话，才敲门进来。向来大大咧咧的他看到床上的人，脚步顿了顿，然后把托盘放到床头柜上，才若无其事地开口道， 是跟那个姓封的吵架了？你有什么事跟他说清楚吧，说清楚就好了，别一个人藏着。封死他其他方面我不清楚，但人品很好。 说完他抬了抬手，想要去拍拍潘明月的肩膀， 转到一半又放回去，摸着自己的耳钉， 把饭吃了。 说完后他看了潘明月一眼，潘明月抿了抿唇，他看着陆兆颖， 谢谢。 陆兆颖看了他好半晌后笑笑， 没事， 转身出了房门。刚带上门就看到了陆母那张脸，陆兆颖被吓了一跳。 我操，妈你怎么神出鬼没的， 看你怂的呀。 陆妈妈双手环胸不屑地看了陆兆颖一眼， 就你这模样可别祸害人家小姑娘。 我 门内，潘明月手上拿着手机，脑海中回想着陆兆颖的话，找出封磁的手机号码给他打了个电话，电话响一声就被接起来了。电话那边的封磁等得很急，电话一接通就认了错并解释道， 明月，我跟他真的没有关系，都是高中校友乱传的。 那时候的封磁跟林景轩也是意气风发，封磁没有否认传言，就这么乱七八糟的传成了一对。潘明月听了很久，手指动了动， 我报警， 这件事就过去了，我们都不说了好不好，是我不对。 手机那头的封磁挠着头问道， 你现在到底在哪儿？ 听着封磁的话，潘明月不由闭了闭眼，他要的不是封磁敷衍的道歉。潘明月只一字一句地开口道， 可是封磁，是他们不对。 说完潘明月就挂断电话，头埋在膝盖内，电话再度响起，潘明月低头看了一眼，是封夫人。他有些麻木地接起了电话， 潘明月，既然你现在认清了要离开我儿子，就请你不要再回来打扰他。 那边的封夫人声音有些居高临下的，又带着些许嘲讽的说道， 你应该知道自己是什么样子，有哪点配得上封词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